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出国旅游购买马桶盖带回来的事儿已经不是新闻了，甚至这个事儿还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中国的技工能够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披荆摘银，但为何很难造出一个让人疯抢的马桶盖呢？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怎样用高精尖的科技做好马桶盖，欢迎收听。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路一直都在。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和脚下的路有关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很多新闻，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谈一个话题，中国的经济转型该选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这个大话题啊，也是有原因的。在不久之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汤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一个国家来讲，它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实际上取决于技能人才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已经是确定很多年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啊，我们现在已经制造出了很快的高铁，也制造出来了大飞机，制造出来了可以飞到月球上面去的探测器。但是呢，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这个尴尬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外旅游的时候会带回很多国外的一些产品，甚至有一些产品是中国产的，从国外啊又让这些朋友又带回来了。大家呢带他的原因就觉得，哎，好像这些看似技术不是那么高精尖的东西呢，自己家门口没得卖，或者自己家门口卖的东西呢质量不是很好，反倒外国人生产的这些东西不错。说到这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马桶盖，另外一个是电饭锅。这个新闻事件啊，在每年过完这个小长假之后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为什么我们造得出高铁，造得出大飞机，一个马桶盖却是难倒了很多人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命名是怎样做好马桶盖。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专家委员会委员易木为，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包冉先生，欢迎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今天呢，和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啊。现在我们都在谈这个大层面，说中国的经济的转型的问题。有不少人呢就提到了，说要从中国制造改为中国创造。但是创造呢，不是说说一说就能创造的出来的。 对， 这得有很多的基础条件，例 如呢钱的条件， 对， 例如人才的条件， 对， 还有过去呢是不是有好的工业基础的条件， 嗯， 这每一项都特别重要。 是， 我们刚才就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拿马桶盖这件事儿来说啊，一开始呢大家关注到马桶盖是有一年的长假，有不少朋友呢去咱们的邻国旅游，日本旅游之后呢，带回来了马桶盖，带回来了电饭锅。 对， 你说这马桶盖您为什么不嫌沉，千里迢迢的从日本带回来呢？咱中国也有啊，甚至他们带回来的马桶盖还是杭州下沙某电子工厂生产的。 对， 但是这些朋友呢也很实在，我们身边买到的这东西好像第一贵，第二呢也不太经用，所以干脆呢出去趁着这个机会就带回来了。 是， 这个事儿也是引起了咱们高层的关注。 对， 包括呢李克强总理之前也是谈到过相关的问题，说从这个事情呢也是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尴尬所在啊。 嗯， 所以咱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大话题。 嗯， 您手上有这个高层部门的最新的情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吗？ 都是公开的政策信息啊。 嗯， 其实呢这个话题引申开来呢非常大，就是整个的中国制造到底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 到底在全世界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对吧？ 嗯， 记得很多年前有过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要出口多少亿件衬衣，是吧？ 嗯， 才能换回一架这个波音。 对， 现在还好了，现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也能出产了， 对 吧？ 没错。 这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 嗯， 但是呢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说你看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几大问题啊。 嗯， 投资的拉动，持续的拉动呢，不能老是使用这味药， 不能老修高铁 啊，你要老 不能老盖房子， 对，你要老修这味药的话呢，它会市场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 对， 那么我们过去说投资、出口、消费， 嗯， 三驾马车，这是过去的一种语境， 嗯， 对吧？ 嗯， 那么现在出口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全世界的经济也不好， 嗯， 是吧？那个不像前几年，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比较好，那么我们的出口有大量的市场， 嗯， 那么这块呢，其实现在也比较难， 嗯， 那么需求如何刺激需求的？打开，这也是咱们国内讨论了最起码20年的话题了， 对， 对吧？老是说我们老百姓在银行里有多少万亿的存款， 中国人有钱 啊，这些钱，但是这些钱呢，大家能不能拿出来消费本土的产品、本土品牌的产品？事实上，我们再绕回到刚才的马桶盖以及类似相关产品的话题，我们看到中国人第一不是没钱，确实有钱， 嗯， 对吧？你想能出国旅游，证明有旅游的消费能力， 对， 消费能力完了之后还在外面买东西，证明还在有其他的消费能力， 对 吧？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嗯， 这些东西它有没有在本土消费？有没有消费的是本土的商品？ 钱呢是拿出来花了， 对， 但是没有在国内买东西，都出去买买买。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可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啊， 嗯， 可能不在于需求， 嗯， 需求一刺激就起来， 对， 关键在于什么？你拿什么去刺激需求？ 昨天晚上我们节目当中就讲了一个话题，是关于牛肉， 嗯， 说中国现在的牛肉，尤其是对于鲜牛肉的需求是大量的增长， 是， 还从澳大利亚那边直接让活牛上波音747就来中国， 对， 而且这些牛呢，在中国宰杀了以后，上市的价格也不比国内本土的牛肉贵，就我们的这个需求很大，但是市场的确是跟不上。 有没有很好的商品？ 嗯， 很好的产品， 嗯， 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基本的概念啊，你像经济学上讲的叫供需平衡嘛，对不 对？ 你不能是供大于求啊，也不能是供小于求， 嗯， 最理想的状态是供需平衡，当然这是个理想状态， 嗯， 所以我们说过去我们都眼睛盯在需求这一边， 嗯， 现在我们需要把目光盯在供给这一边。 哦， 所以你看啊，11月10号也就是全国人民都在忙活着双十一购物的时候，啊， 准备剁手的时候， 实际上咱们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很忙， 嗯 啊，当然他们忙的是召开了第11次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 哦， 这次会议是习近平同志，我们说习大大亲自主持的， 嗯， 他是组长嘛。然后呢，在这次会议上的习大大重要讲话中，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关键啊， 来，您跟大家说说， 我把它原话读一下 您这手头是有文件的，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是什么呢？叫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嗯， 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哎， 也就是 具有新词儿。 对，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是大家提到的是，习大提到的是质量， 嗯， 提高的是质量和效率， 嗯， 这个很关键。它就说明了，首先有一个前提，我们目前不是供给短缺， 嗯， 对吧？说白了就是不是说买不着东西， 嗯， 东西是很丰富的，但是呢，买不着更好的东西， 嗯， 对不对？因为质量和效率嘛， 对， 是吧？ 对， 你要说退回30年前，咱们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候什么呢？是短缺经济， 嗯， 啊，那时候是我没有啊，什么彩电呀，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你只要有，哎，就是好东西。 嗯，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也是抓住了当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波浪潮，实现了什么呢？基本家电产品、基本消费产品的 本土化制造， 嗯， 对吧？当时因为国外进口，最早是国外进口的，很受欢迎，为什么呢？没有本土产品， 嗯， 后来呢？但毕竟国外进口产品的价格贵啊， 对啊， 后来随着本土产品物美价廉的本土产品的出现，还打败了国外产品， 嗯、电视、冰箱、洗衣机， 典型了吗？ 三件基本上都是国产品牌，大家觉得不错，挺好的， 包括后来的电脑， 对 吧？这都是实现了本土化、 嗯。 好，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轮回，永远历史都是螺旋式上升的嘛， 嗯、 似曾相识。现在又是什么呢？在供给倒是不短缺了啊，有的是，你在市面上你看看，烧瓶帽里头，大超市里头想买什么买什么， 嗯， 但是能不能买到更好的、更让人放心的东西呢？ 嗯，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现象就出现了，哎，我们要海淘奶粉， 嗯，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海淘牛肉，我们要海淘一些像马桶盖，哪怕这个马桶盖是事实上是我们本土的企业生产制造，但是依据的是国外订货商的定的标准， 嗯， 和工艺的规格来生产制造。对吧？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产力的方面，还是在消费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都不短缺。 嗯。 但是我们短缺的是什么？短缺的是我们整个中国的，尤其是城镇经济，正在大跨步的进入到中产时代以后。 嗯。 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品味、品质、品牌，它都相应的提高了。 嗯。 那你这时候能不能满足消费这种提高的要求？ 我想买好东西，我能不能买得到？ 这是一个落差， 哎， 这是一个落差。当然，这也是个机会啊，对不对？ 嗯， 谁要能率先满足这一点的话，就本土品牌 啊， 那你就是拥有了更多的产业升级制造的机会嘛。 但是您说到这一点啊，我前两天听到了一个，嗯，对于现在的互联网的电商一个不太正面的评价， 嗯， 说正是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电商的存在，导致于呢很多人想去买好东西 啊， 都不见得能够有机会买得到， 啊、 或者能够买到好东西、 啊。 怎么说呢？你看现在网上就出现了一些 价格战 电商的平台， 啊、 你卖10块，我卖8块，我卖6块，到最后呢价格越来越便宜，良币驱逐劣币，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反倒那些做好产品的商家在这个平台上活 不 了 下去，嗯， 只能那些卖次品的或者以假充真的这些商家才能够活得下去。 是， 甚至有人还说这个某宝的存在导致中国的这个这个生产能力或者生产好东西的能力上不去，跟它有一定的关系 啊。这个呢，这种观点倒是挺普遍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郎咸平， 嗯， 郎教授是专门为这个观点写过一篇文章 啊、 哎，还是洋洋洒洒10000多字的啊，上万言书一样的。 哦， 应该说呢，他有他一定的逻辑自洽性，就是说、 嗯， 就是说自己的道理能说圆， 嗯， 但是呢，也有他的不合理性。我个人感觉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有一些反例啊， 嗯， 就说你在淘宝上也好。啊，这个天猫上也好，或者双十一大促销也好，你们看这，咱们看啊，是基本上100%的产品都是剁手价， 嗯， 都是大促销啊， 嗯、 原来卖2000，现在1200，甚至900、800， 嗯， 这是为什么？它是同质化产品， 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它没有差异化 啊、哦， 那没有差异化的时候，本质上你只能通过降价来倾销，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就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手机， 嗯。 手机是个典型的产品， 嗯， 这个手机呢，尽管现在大家说，因为手机我们都知道，现在智能手机基本就分为两大阵营， 嗯， 一个是苹果阵营，一个是非苹果阵营， 对， 非苹果阵营呢，95%以上采用的是安卓系统， 没错， 对吧？当然还有微软的系统，但这个存量比较少， 嗯、 我们暂且不计。安卓手机说白了，你哪怕就是改改界面啊，加入一些适用于本土的小技巧，所叫微创新啊， 嗯、 我都不好意思谈。说实话，微创新实际上就是没什么基础性创新能力，没办法搞点微创新。 哎， 这也拿来大肆宣传。好，那么到了关键时候，拼刺刀的时候怎么办？我只能比价格。 嗯， 因为说白了，大家没有差异性。 对， 对不对？只能比价格。好。但我们看看苹果的手机在双十一中降价了吗？ 没有，我那天就打算买一个， 啊、 我说等到那天、 啊、 怎么一分都不降、 啊？ 你们也太不给双十一面子了。 即使有个别的平台降价了，那是平台倒贴， 嗯， 补贴。苹果公司参与双十一吗？不参加。 对， 对吧？真有不参加的。好、 嗯， 那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差异化的产品，你才有底气，你就能保持你的高质量、高质量、高价格。 嗯， 这实际上是我们需求呼唤的。说实话啊，在商场上啊，价格战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对， 但是能让自己保持在价格战之外超脱而立的、超然于世的，那才叫真英雄。 嗯， 对不对？ 能够让他一直保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差异化之外， 无非是有三种因素，你能保持你不陷入这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嗯 啊，也就是说，你能生产出啊，你的利润能够保证你持续高品质研发的产品。第一种是什么呢？你有不可替代的资源垄断优势。 但这个呢可能 就拿苹果举例子吧。 苹果，以苹果为例啊，苹果的资源垄断是属于市场性垄断，它不是靠先天的权力型或者说资源型，哎，我正好占据了这块地，地下有石油， 嗯， 啊，那叫资源型，对吧？也不是说啊，我权力说这个东西你不能进，只能我来玩， 嗯， 它是市场性垄断。你比如说，苹果是垄断了全世界的手机供应链的最新技术的最新产能。 哦， 啊，你看这个，当时苹果上加这个按键上加这个智能识别， 对，指纹识别， 指纹识别， 包括最新的 3D Touch， 3D Touch， 它其实的背后都是相关的硬件和软件的集合。 为什么它能垄断呢？ 因为它有庞大的用户群体， 哦， 因为它有稳定的高价格和高利润的空间。 嗯， 所以而且第三，它有前瞻性的研发队伍。 嗯， 它能够提前很长一个周期，比如说别人可能提前半年、六个月或者十八个月来向上游厂商、供应链厂商订购这些商品，但是苹果就敢于在什么呢？在36个月之前， 嗯， 就给你下单。 嗯。 对吧？包括蓝宝石玻璃， 对， 蓝宝石玻璃尽管苹果还没有大规模的采用，但是实际上它也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头和它的供应链上游厂商在紧密的结合。 你说白了，它其实是有钱嘛，有钱我敢去提前花这个钱嘛。 而这个有钱，它立足于什么？它有钱呢？它产品卖得好， 嗯， 它产品卖得又贵， 嗯， 所以它越来越有钱，嗯，越来越有钱就越来越能够控制上游供应链。 哦， 为什么它能卖得好、卖得贵呢？因为它的产品与别人不一样。 这是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一个良性的循 环。良性循环。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您这提拿苹果举例的，这是第一个 市场性垄断。 对，市场性垄断， 你能垄断相关的核心资源，对吧？ 对，嗯，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你有卓然不同的制造工艺。 嗯， 这也很关键，对吧？这个制造工艺也包含了制造工艺本身所蕴含的专利。 嗯， 是不是？这点上我们也可以举例，除苹果外，三星也很牛啊。 嗯， 三星是唯一一个全世界啊，这个整个一部手机可以不求任何其他厂商，自己就能做出来的。 哦， 从芯片到玻璃， 嗯， 到屏幕， 嗯， 对吧？然后到你看它这个 3D 屏幕，现在最新的这个产品边是这个也是显示， 嗯， 也是显示区域嘛，对吧？ 对， 所谓叫 3D 屏幕嘛。 嗯， 然后这个包括电池， 嗯， 啊，包括主板材质，它完全可以不依赖。它比在这点上比苹果还牛， 它甚至还给苹果供货。 当然了，它是苹果最大的芯片供应商之一， 哦， 啊，原来几乎就是它。当然，苹果也为了分散风险， 嗯， 说我能设计芯片，但是苹果没有工厂， 嗯， 我不能制造芯片，所以他原来找的三星， 嗯， 那只不过现在呢，他也分散他的风险，这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啊，也是， 嗯， 虽然三星最近一年半以来有点不太景气， 嗯， 但是毕竟还是苹果最大的竞争对手。 嗯， 咱们国内唯一能和三星有的稍微一比的是华为。 嗯，因为华为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啊，有芯片，这点很，但是华为目前还没有自己的显示屏，对吧？没有屏的生产，但是我好在我们国内有屏的生产，比如说京东方， 嗯， 对吧？ 嗯，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咱们自主的本土的液晶屏的生产线。 嗯， 所以这些来说，我们说到你有卓然不同的工艺，而且这里面有你的自主知识产权。 嗯， 你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话，是造一枚芯片现在并不难。 嗯， 但是别人就来告你了。 对， 对吧？啊， 您就说到第二点，是有着自己独立的 制造工艺， 制造工艺 加这个知识产权， 哦， 加知识产权。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是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什么呢？生态系统。 嗯， 这个生态系统呢，不单是我们谈到 IT， 也谈到智能手机，有所谓的 Apple Store 有生态系统，就是马桶盖， 嗯， 就是自行车，就是汽车，它也有一套自己的生态系统。 马桶盖的生态系统怎么理解呢？ 当然了，所谓生态系统，说白了就是和你有关联的合作伙伴，大家一起都能挣到钱。 嗯， 对吧？ 嗯， 你不能说光靠自己挣到钱了，把自己的合作伙伴都压榨死了。 例如说苹果，我们了解它的生态系统，这套 iOS 系统里面，它和其他的桌面系统也通用。 是， 包括它里面还有那个 iTunes， 大家可以去买音乐。 对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 APP 开发了以后还能挣钱。 对， 这个是一个闭合的生态系统，而且这个东西很强大。 对，图书出版商用它的 Authors 的系统，然后进入它就可以做电子书，在它的上面也可以卖， 嗯， 对吧？ 嗯， 这个传统的媒体在上面可以做自己的 APP， 对， 然后还有大量的开发者， 嗯， 更何况还有硬件层面的， 嗯， 硬件层面苹果在全球有20000多家供应商， 哇， 哦，啊，20000多家供应商，当然在20000多家供应商并不是指它有20000多个零件，20000多种零件， 嗯， 它可能同一种零件有不同的供应商，嗯，这些供应商每一年多少年以来了，全世界的相关的组织发布的报告来说，苹果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 它还是与大家都有共同共享利益， 嗯， 共享这个大家的这个高收益啊， 所以有钱一起赚嘛， 有钱一起赚，对，所以你说包括马桶盖也是一个道理，包括汽车也是一个道理，哦，你一定要形成一个，但这个呢又有点鸡生蛋和蛋生鸡， 嗯， 你只有保证最终的产品是挣钱的，有合理的利润空间， 嗯， 甚至于超过一般平均利润的利润空间，你才能保障你的生态合作伙伴也有钱赚，对不对？ 对， 否则我都没钱赚了，大家拿什么赚钱？ 嗯， 所以这里面都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很难说哪一个是核心的。但是归根结底，万变不离其宗。 嗯， 这家企业如果要成为一个良性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如果要成为一个具有超强的研发、生产这个控制力的企业，供应链控制力的企业，那么他自己一定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企业。 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有点歪楼了？跟咱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个话题怎么再拽回来？ 嗯， 我们一开始是讲到在这个供给侧这一部分要有一个倾斜和提升。 对，供给侧的提升就是发掘、培育、帮助更多的企业成为刚才我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企业。 嗯， 而不是那种小打小闹、小修小补、靠营销做噱头、快速冲量的企业。 您说到这儿呢，我其实有疑问，就是现在呢，咱们有实力来去生产一些很高精尖的东西，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就还是举马桶盖这个例子，这实际上是杭州下沙某家工厂生产的， 是。 但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内就没有卖，或者没有人有很好的渠道能够买到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提到说，现在这个市场需求量很大，为什么大家不去买这些东西？ 嗯， 一个是没有卖，一个是不去买。我觉得这个，这两个疑问一会儿要跟您再聊一聊。 好嘞， 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出国旅游购买马桶盖带回来的事儿已经不是新闻了，甚至这个事儿还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中国的技工能够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披金摘银，但为何很难造出一个让人疯抢的马桶盖呢？今天晚间赵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怎样用高精尖的科技做好马桶盖，欢迎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赵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怎样来做好马桶盖呢？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专家委员会委员包冉，再次欢迎包老师回到节目中。包老师您好， 你好， 每次跟您的谈话酣畅淋漓，都是一场智慧的体验啊。接下来我们就接着来说一说怎样做好马桶盖。刚才讲到一个市场的问题，现在中国呢其实有很多这个生产的实力挺好的， 嗯， 我们生产的东西直接就卖到外国人那边去，他们也是认的，但为什么国内就没有特别好的渠道能够买到他们？ 嗯， 第二是大家在买的时候还是依然觉得我要少花钱买更好的东西，物美价廉是每个人的追求， 嗯， 这个想法需要去改变吗？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咱们接下来聊一聊。 好，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还有一个前导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首先这个马桶盖，以马桶盖来说，它其实最核心的环节不是在生产制造环节， 在哪儿呢？ 是在设计环节， 都是 以 马桶盖能难到哪儿去， 以及它的产品定义环节， 嗯， 对吧？你对于一个马桶盖来说，无论它的，因为我不是这个洁具行业的专家， 嗯， 但是相关工业产品是共性的， 对 吧？第一，它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参数， 嗯， 它是所使用的材料， 嗯， 以及这些参数和材料加起来以后，它生产所需要的工艺，这个是需要一系列的严格的什么的标准定义， 嗯， 流程定义，还有这个参数定义，这些定义我想不应该是杭州这家生产公司的工作主要内容， 嗯， 应该是它的采购方的主要内容， 嗯，告诉他我要这东西， 我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按着这个做， 你给我生产，对吧？ 嗯， 好，那么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核心在它的源头， 嗯， 在它的设计和定义的阶段就决定了这个产品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产品， 嗯， 第二相关的，为什么他这个订购方啊，也就是他的品牌方有自信， 嗯， 能，因为我们想啊，一个肯定是这样一个原理，就是按照这样的定义和标准生产出来的马桶盖，它的成本是比较贵的， 嗯， 对吧？ 对啊， 它应该是普遍它的成本高于我们目前国内的其他的按照通行的一般的市场一般的标准来生产的， 嗯， 所以说呢，它的成本要贵一些。好，这就源于一个企业的品牌自信， 嗯， 我正因为我的品牌有自信，我才能使我的产品的价格卖到比一般的平价格要高， 嗯， 并且我不打价格战， 嗯， 同这样我才能保证我有比较合理的利润，使我能以比较高的成本来继续生产好的产品， 嗯， 对吧？这是个良性循环，这叫品牌自信。 对， 这个品牌自信我们国内很多企业不具备， 嗯， 刚才说的很多的 产品的定义能力，我们国内很多企业不具备。 嗯， 好，第三点，除了这个品牌自定义能力和品牌自信以外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营销能力。 嗯， 这种企业的营销能力，我们是经常的走歪了路，我们就歪到哪儿去呢？价格战哪儿去了？ 嗯，又是打价格战， 又是打价格战去了。这个其实和用不用网络的销售平台关系不大。 嗯， 对吧？ 大家骨子里有这基因，这好使。 对，好，反过来讲，我觉得从三个层面怎么来改进它？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找问题，而是说问题出来出路在哪里，对吧？ 嗯， 首先说呢，我觉得有一个产品的定义问题，这点我特别大声疾呼。 嗯， 全面提高咱们国家各行各业的国标的严格程度。 嗯，您指的是制造行业的这个国标？ 制造行业。 对， 咱们国家说实话啊，各行各业的这个，尤其是以生产制造为主啊， 嗯， 我们的国标在很多时候是低于国际标准的。 嗯，但是据我了解，咱们有些国标可不低呀，比如说从那个欧盟那边参照来的一些食品行业的标准，这可一点都不低。 不低。 但是在制造行业，看来不是说所有的标准都是齐头并进的。 对，当然这个对于在曾经历史上一段时期繁荣我们的本土生产制造，促进本土品牌的升级是有帮助的啊，是有历史性的贡献的，这个都是要承认的。但是现在我们前面也都说了很多了，现在我们的对于品质的要求日渐提升，我们应该制定出或者推出更严格的市场标准， 嗯， 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出好产品， 对， 对不对？这是最大白话吧， 嗯， 因为说实话都是这样，商人逐利， 嗯， 既然国家标准说我不用做到那么高，我也可以通过标准，那何必呢？ 嗯， 不信我们看到啊，这个像什么家装市场比较典型的，很多时候在有的厂商在兜售自己的产品，说我们遵循的是欧标标，欧标标准，我们遵循的是美标， 啊， 我们遵循是国际标准，潜台词是什么呢？比国内的标准强 哦， 比国标强。 您这一讲的话就明白了。 你说了很多的商家都在向消费者兜售这个理念的时候，久而久之大家就认为什么呢？国货不行。 嗯， 对，我符合国标，那你别拿出来说了，符合国标就显得就等于你是低标准、低要求，对吧？ 嗯， 这也不助于没有这个对大家提高品牌自信有帮助嘛，对不对？ 嗯， 所以国家这点是要做事情的。 嗯， 因为国家你不要插手具体企业的生产， 嗯， 你就提高标准的层次， 嗯， 对吧？准入的门槛。 嗯， 第二个呢，品牌自信。品牌自信我觉得呢，在国家提高了标准的之后呢，应该是放给市场，由市场来选择筛选决定什么样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该淘汰的一定淘汰。 就是您觉得在标准这个层面把最底线设定好了， 抬高，把最底线抬高。 我的意思是把最底线设定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同样去要是打价格战，劣币驱逐良币的时候，我那个劣币也劣不到哪里去。 对，没错，是这话。 这样是有利于整个大家用的好东西是越来越多。 没错，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事实上只要稍微抬高一下标准，就是强制性标准啊，不是那种这个推荐性标准，是指的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很多企业就生存不下去了。 哦，那可怎么办呢？这接下来其他的问题就来了。你看我们今儿关心大事儿啊，他们的生存怎么办？那么多人的就业、生活。 但你要坚信一点啊，市场经济只要一个市场出现空白，一定有新的企业崛起并填补它。 嗯，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说法，我老觉得是不是空白没有等得到，好多企业先倒下了呢？ 我坚信是什么呢？现在在各行各业、各个细分行业都有自己的好企业。 嗯， 只不过现在在现有的竞争环境下对他们不太公平， 哦， 就像你说的，老是被劣币驱逐良币嘛， 嗯， 对不对？ 嗯， 是吧？对他们可能不太公平。咱们还拉回到这个我最熟悉的行业， 嗯， 你说在手机行业吧，在这个 IT 行业，华为其实是最好的国内企业。 对，我见到华为在欧洲播出的那个广告，我先不说手机啊， 是， 嗯，那个瞬间就把我就镇住了。我说一家中国的企业已经做产品营销， 是 不差于苹果，不差于三星，很好。 华为为了技术投入，那真的是每一年扎扎实实投入了多少年， 嗯， 对不对？包括自主的芯片， 对， 那么海思的芯片嘛， 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但是在这种企业，它依然要面对这种什么呢？疯狂的价格战的竞争， 嗯， 所谓互联网思维的竞争。当然，这个竞争对他说也不是坏事，对吧？你最终让消费者还是得利了，是吧？ 嗯， 但是我们要制定出更好的，培育出更好的环境，什么呢？让大家都努力成为华为， 嗯， 而不是努力成为某米。 对 吧？ 这话说的 啊，你这个价值观导向要正确。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成为某米，不要成为某米，不要成为某米。 对，是这样的。好，第三个方面，我们说刚才说了叫这个叫培育好更好的生态，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更好的生态，我觉得咱们国家 尤其现在叫双创嘛，对吧？ 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么其实有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扶持空间啊。说实话，大众创业它不可能每一个创业者或者说绝大多数创业者不可能都成为什么呢，行业颠覆或者基础改变的基础行业的创新者、 嗯、 创业者、 嗯、 它更多是在应用层，对吧？ 对， 因为就几个人，你说我们颠覆一下手机业，那有点瞎扯了、 嗯、 对吧？或者说我们就几个人原来学的也不是那种高精尖的技术，我们只能做点应用层面的事儿、 嗯、 这个不丢人， 嗯， 对吧？因为这还能带来大量的就业和用户服务、 嗯、 真正做高精尖的基础性颠覆的永远是那一小撮人， 嗯， 对吧？你得有天时地利，还得有环境啊，你得有实验室的环境等等的，对吧、 嗯嗯、 好，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应用层面创业者来说，他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生态系统的构成者， 嗯， 对于他们要大量的予以相关的优惠和扶持。刚创业的时候，无论是这个在税收，对吧，办公，现在有众创空间啊等等、 嗯、 这些实际上政府已经在大力推进做了，这样我希望能坚持做下去。因为这种创业创新它不是一届政府或就这五年十年的一锤子买卖，它实际上是形成整个全社会的一种创业风气。 嗯， 因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也经历了好几轮的下海创业这种的浪潮，但是总体来说咱们国家的大家的习惯还是比较求稳的，对不对？ 嗯， 实际上那种骨子里的创业还不是我们骨子里的基因，那经过一代人的培育可能就能成为良性的互动。 最后一个问题，包老师、 嗯、 假设前面的一切都铺得很好， 进 展很顺利， okay, 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问您一句、 嗯、 那万一有一天我上网买的东西十块钱的买不到了，起价就是二十， 嗯， 我这个受损失了，我的经济利益受损失，买不到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啊， 好， 这事儿您怎么解？ 我觉得关键是看到总体拥有成本，对吧？还拿手机举例子， 嗯， 苹果是挺贵的， 嗯， 一部手机四五千块钱， 没错， 对吧？五六千块钱， 嗯， 但是基本上我认识了很多人啊，一部苹果手机除了特别作的那种的土豪以外啊、 嗯嗯， 一部苹果手机至少用两年， 嗯， 甚至三年， 没错， 没，而且你只要不摔，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好多用安卓手机的是挺便宜啊， 嗯、 几百块钱、一千块钱啊，用过大半年不能用了，总体应用成本挺高的。 您就说到这儿，我就有体会啊，就之前也换过好几个，换来换去还是这个用水果还是比较靠谱一点。这不算是打广告，这事儿说完，想必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有自己的感怀。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说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和鲍然老师呢共同聊了聊呢怎样做好马桶盖，其实呢说到最后啊，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自己手边的事情。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奔着一个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地方来去，把手头的事情做得更好。 是， 最后放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最想说的话了。 不怕敌人顽强喧行，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 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